好，翻嚟，喂，咁啊，上一节咧就带大家去北壁府行山，咁、多数都系会即日翻曼谷噶啦，即系如果你 stay 喺曼谷嘅话。 我想问一下咧，你嗰日咧，嗱，香港人咧好中意行山咧，就睇埋日落啊、日出咁，有冇机会睇过？ 冇啦，冇啦嘅。我三点，基本上三点钟你一定要落翻到山。 如果冇车走啊？ 走噶啦，唔系系得我架车噶咋、 okay。 我系装，又系装 local tour 啊嘛。 OK， 你自己去就更加麻烦。咁啊，冇機會睇日落嘅。 OK， 好 係啦。咁但係咧，喂，翻到曼谷都係七八點， 係 咁要瞓㗎， 要揾啲嘢玩啦。 有係啦，咁有好多嘢玩嘅。咁一啲咧就係 group tour 嘅朋友好中意啦。我見到經常有好多 夜生活啦。 咁但係咧亦都有其他嘢玩嘅。喂，聽過呢、這個火車夜市未啊？ 係做啲咩嘅？ 火車都係市集嚟嘅。嗱，上一集咧，我哋介紹咗河濱夜市啦，要喺十品特使坐架船仔去嗰個夜市。 呢個坐火車去嘅。 呢、這個咧其實咧就唔使坐火車去嘅。咁但我哋咧睇一睇相先嚇，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先。嗱，咁呢一個咧叫中文咧叫做直拿卡倫火車夜市。 係有啲咩特色咧？其實 呢個特色咧就係夠大。 係。 係啦。咁呢入到去呢，咁其实佢又唔同之前所介绍嘅河濱夜市啦，呢、這个呢就真係露天，同埋就真係逼少少嘅，同埋个搭地呢就真係冇咁靓嘅，即係唔似好似河濱夜市 嗰啲彎嘅， 即係 冇咁平啦， 即係又冇咁又唔係咁有古典味道嘅，咁但呢又但亦都有当地色彩啦，呢个就平民色彩啲，咁亦都有一橛咧，就係有瓦遮頭嘅。咁落雨咧，咁其實都有啲地方咧可以行到嘅。咁火車夜市咧，咁有一個 area 咧，咁其實佢就擺咗好多呢啲舊式嘅美國 muscle car 應該叫做，咁展出咗，咁俾大家影相嘅，或者有好多舊式嘅嗰啲車上面嘅， 裏面啲嘢應該拆曬噶啦嘛，係嘛？ 系啦，咪呢个系一啲装饰嚟嘅，纯粹咁好多游客咧系专拣呢个位影相嘅。咁中意车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啦。咁呢个咧就系美食车，即系前排喺香港咧就一个比较失败嘅。我 应该要向佢取下经啦。如果人哋搞咗好耐噶啦嘛，系嘛？ 呢一个我见到咧系一个回教徒开嘅美食车嚟嘅。 啊，有成串肉。咁 又唔係我睄到裏面嗰個應該係回教徒，但佢係賣緊 burger，、okay。 但亦係冇，即係好主要係 肉啦，一定 雞同羊嘅， 係啦， 我依稀記得啦，係啦。嗱，咁當晚咧嗰、那個直拿卡倫夜市咧就分為兩區， 係 知唔知邊兩區咧？你估下入邊兩區？睇下幅相， 河區同埋。乾地区同埋湿地区咯， 差唔多啦，因为咧，嗰晚咧，之前黄昏嗰时咧落咗场大雨，咁成个直拿卡伦夜市咧就分为水浸区同埋非水浸区， 低洼地 系啦，呢、這个相里边嗰个咧系叫做水浸区，咁再睇下水浸到咁样嘅，因为呢个已经系落完雨一段时间噶， 到唔到膝头啊？ 咁又唔到，到个眼度先嘛。 哦 ，OK， 系啦，因为睇唔到个深度啊，呢个 系啦。咁你见到里边有好多铺头咧，其实会系俾一啲旧式少少嘅泰国 product 嘅。 嗯， 系啦。咁譬如有只包青天嘅洗衣粉啦，即系包公做木头嘅洗衣粉。 咁唔系泰国嘢喎， 但系嗰个系泰国产品嚟嘅。咁呢个就系以集装箱做主题嘅一个。食肆啦，咁嗰度咧都主要系露天食嘢嘅。 哦，呢个系货柜箱嚟嘅， 货柜箱做主题啦。咁当然里边就 有啲人设，有啲人设喺里边啦。 可能 屈人设 啊！嗱，打开门有空气嘅里边。嗱，咁呢个就系嗰晚好彩啲水浸又唔系浸咗成，佢哋啲泰国人咧嗰晚好齐心啊，每人攞支嗰啲唔知咩出嚟咧， 通渠。 唔係通常喺拱走啲水嗰、那個 產水啦，係咪？ 嗰、那個 equipment 係啊，產水，跟住咧就即刻搬翻曬啲衫褲鞋襪啊、帳篷啊出嚟賣嘢。咁而家其實未入夜㗎，已經好熱鬧啦，啲人係咁逼埋去咁樣。 幾多點鐘到啊？而家 呢一個已經九點零啫嘛。 哦 ，OK， 係 啦。咁呢、這個 如果九點零嘅話，好多人都食飯嘅咯喎，差唔食食曬飯添嘅咯喎，有啲 有去嗰度食飯咯，直情。 O K， 咁呢個就係、是、都係嗰個夜市啦。咁你見到主要都係朝行晚測。招行晚策嘅一啲帳幕啦，咁亦都有一啲固定嘅鋪位啦，咁好多元化嘅。咁你見到嗰個 style 咧，就真係幾，我覺得幾偏向日韓風嘅。我見到嗰啲衫 賣嘅嘢係日韓風啦，係咪？係 啦。咁呢個咧就係我當晚食嘅晚餐 一個鍋， 佢嗰個叫做咩咧？我譯咗佢做雙面鍋，佢咧就先揀兩隻面。 嗯， 咁我嗰两只咧，唔知咩面，我要指住幅图先可以沟通到嘅。当晚 一粗一幼咁样啊， 我 拣 咗 只 扁嘅黑色面，同埋一只普通嘅。 哦，黑色呢啲系面嚟噶， 唔系呢 啲菜嚟 啫 嘛。哦， 呢条 两只虾，两只虾中间 有蛋，冻阴功味，哇！喺、露天落完雨，湿立立，再食个热辣辣嘅冻阴功。 是 哇，真系几爽！但系咧，你真系有时你去泰国咧食面咧，有你有时真系要喺一啲露天嘅地方，个太阳啊晒住你背脊嗰个情况咧，攞支铁羹滗啲汤入口咧，咁你先感受到嗰个风味噶，我觉得。 咁样先得，即系咁样先好啊！因为其实 你 有阵时我 你一定要喺呢啲环境咧，先充分感受到嗰个风味咧，同你买翻酒店食啊，或者你喺大商场嘅 food court 食咧，两个感觉都唔同嘅。 咁可能系咧，因为真系见仁见智。我去新加坡嗰阵时咧，我就真系见当地人咧，佢哋食呢个麻即系辣嘅火锅咧，喺露天嘅马路侧边食咧，系嗰阵时系30几度，太阳晒住，跟住佢哇， 但系嗰个特色啊嘛， 系即系当地人，即系你咁样先感受到当地。但系我即系我唔系太顶得顺，因为即系成身系已经系湿到淋， 咁当然 仲要食热嘢，真系太难顶啦， 有辛苦 就好难辛苦。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呢个夜市嗰啲食肆咧，就主要都系半露天嘅，大家。 啊 ，OK， 即系你呢个都系有瓦遮头嘅，你食 一半咯，一半台摆出边，一半台摆入边嗰啲咯，咁但系冇冷气噶啦， 嗯，系你呢个都叫做系夜晚啊嘛，但系我哋嗰阵时去，佢系中午食饭都系咁，太阳晒住30几度，跟住仲要食煲热辣辣嘅火锅，我真系好难顶啊，哇， 去湿咯。系啦，咁讲下先，点样去？都系坐 BTS 嗱，就 BTS 咯，今次又系唔系 MRT 咯，去到呢个站乌冬树啊，我亦唔系好记得个读音，大家认住佢啦， 差唔多啦。 咁跟住咧，再转的士，半个钟头的士， okay， 跟住先去到嗰刚才嗰个夜市嘅， 翻嚟啦， 好翻嚟。哇！我哋用咗电脑嗰个 wallpaper 做背景。喂，周围知唔知刚才提到食面嘅？ 系 知唔知泰国食面咧有四宝啊？ 四宝饭咁样。 四宝调味料 系泰冬阴咖喱啦，一定系 调味料调味，即系唔系嗰啲汤底。 O、okay， K， 你回想下睇下你记唔记得？周围都见到嘅。 盐啦，如果我平时系豉油，即系我哋中国人啦，咁豉油啊、盐啊、沙茶酱啊嗰啲咯。 嗱，以我所知，佢哋最普遍嘅四宝咧，就系辣椒粉、 系 糖、鱼露 啊，鱼露系系， 同埋白醋，四样嘢沟埋一齐落碗面度食嘅。 O、okay。 K， 但啲味夹喎，即系你，譬如你食开云吞面，食开牛腩海，你好难想象系将啲糖去捞落个面度啊，咁样噶嘛。 嗯， 但你嗰个糖啊，或者同埋其他嘅辣椒粉、鱼露、白醋沟埋一齐，再配埋泰式嗰种汤底咧，系嗰个味道系非常之夹嘅汤，因为你系同时系 feel 到五只味嘅，可以。 嗯， 即系又唔会一种味冚过另外一种味， 即系有层次感啦。咁 系啦，混而不混，不混亦混嘛，所谓嘅 系好文采。 但都是抄以前無線那些劇的啫。那個是什麼朱尊啊講唐聰明啦，即係出過一句咁樣嘅説話嘅。喂，咁啊 ，Elma 去夜市就梗係會買下嘢啦。最中意買乜嘢啊？你 我就啲手信啦，一定要買翻俾啲兄弟啦。咁啊，啲手工藝品啦，咁上下。 或者雕泰式嗰啲雕刻品啦， 食或者係一啲食品咯，即係手工藝品就可能係一啲魔鬼魚嘅皮嘅製品啦。 买零食就梗系要去美珍香啦，美珍香食 有啦，系啦， 好长嗰啲鱿鱼丝啦， 系啦，同埋咩猪肉松啊咁嗰啲嘢， 嗰个炸紫菜，即系紫菜卷啦，近期又系好 hit 啦，嗰个引嗰个商人嗰个事迹咧，拍埋电影喎。 是泰国商人。 泰国是啊，泰国他不知道怎样无意中发现了啲炸紫菜其实都挺好吃，跟住又好卖得。 好像吃过炸紫菜，但是他中间是有一阵那些不知道米定乜鬼嘢咁样。 是啊是啊， 我吃过。 咁另外芒果糯米饭唔少得啦，如果 我吃过。 食嘢嘅话。 是啊，烟韧啊。 近而家传啦，KitKat海好似就出緊隻榴莲味嘅朱古力，咁啊专系放喺泰国嘅，所以净系限定喺泰国卖。咁但系呢个传嘅啫， 因为榴莲真系佢哋嘅出，即系佢哋都系一绝嚟嘅，榴莲都系泰国嘅， 即系都系一个几主要同埋有特色嘅食物啦。即系有时你本身唔食开榴莲嘅，可能 夹唔夹咧？榴莲味同 泰国都，我觉得夹喎， 系咩？ 即系虽然我唔系好食榴莲，但我都会试下呢啲。 咁我近期呢我食过一隻比较有特色嘅朱古力啦，咁但係唔係泰国嘅，係我哋呢、這个国内同胞首创嘅虾米朱古力。有夹喎、啊、即係一啲好樱花黑好細嘅虾米。咁佢呢就咸㗎啦，咁但係呢夹落啲朱古力度呢夹喎。係啦，呢隻新嘢嚟嘅，佢哋话係佢哋应该係首创零年。研製出嚟，食嗰陣味係真係夾啊！ 所以你話要研究一個新嘅商品，就真係要 係啦， 可以將好多現有嘅嘢撞埋一齊，分開佢撈下，咁可能又會有啲新嘢出現 係啦。我哋寫劇本有陣時啲劇情都係撈埋咁樣。 嗱，咁泰國咧我就最中意就係買 T 恤，因為咧我會當一件 T 恤啊或者一件衫咧係一啲收藏品咁樣嘅。咁而泰國嘅 T 都會著，咁但係咧泰國嘅一啲T 恤咧，咁其實亞灣平均咧200匹至300匹，咁你除翻四點幾咧就係幾廿蚊港紙。咁但係咧佢哋嗰個 quality 咧好靚， 質量好高嘅， 質量好好，同埋個設計好好。咁我今日咧就都帶咗少少我嘅一啲 養出嚟大家睇下啦， 係啦。嗱呢件咧，我將佢命名為咧。keyboard 起義，一啲 keyboard 掣咧就 呢啲你呢啲名字你自己作的， 啲 keyboard 掣咧就拎住啲武器咧就準備去打交咁樣嘅。咁另外一啲咧，咁其實都好有泰國嗰個文化色彩嘅。咁另外呢個啦，咁呢、這個character 咧叫咪咪。咁咧，咁呢一件咧，咁其實就唔係，冇講其他頭，冇講其他頭。M I M E 啊，爭一個字啫。咁但係呢一件咧，咁其實佢係印咗好多泰文嘅嗰啲 character 落去啊。 佢呢個 character 喺嗰邊好出名㗎嘛？ 呢、這個當時2010年，我見到澤道澤咧都有間店咧主要賣佢。咁佢下面就有一啲泰文嘅字啦，即係好似教泰文咁樣啦。咁啊，雙重特色啦。咁另外咧，有一間公司咧叫做 Tomotachi。咁咧，佢係專都係泰國嘅公司嚟嘅。 日本 嘅喎。係啊，泰國嗰啲一啲比較小型啲嘅 SME 嘅製作公司咧，咁佢就專係做一啲咧日系嘅 T 恤嘅。係。係啦，咁佢嗰個取材咧，主要都係來自動畫同埋。嗰啲遊戲啦， 係啦。 咁呢間公司咧，咁其實咧之前咧係香港嘅動漫節咧係嚟個 set up 一個 booth 嘅俾你嘅。 淨係賣 T 恤啊？佢 係主要賣， 淨係做 T 恤嘅。 係主要做一啲泰國質料 但是日式风格的天箱，它另外出过一只天箱是一些叫做日式的狐狸在那打太鼓。 哦 ,ok, 明白，想象到。 那今次呢我哋我去呢另外一个火车夜市呢就见返嗰个呢间公司嘅一个 booth, 咁我即刻 show 返嗰张我嗰件 T 恤嘅相出嚟，佢即刻认得哦自己人。 哦买过我啲嘢嘅。 係啦，佢话因为我哋 90度鞠躬 咁又冇要公同弯差，即係佢讲緊会展啦，即係其实动漫展啦，我哋係呀会喺嗰度买嘢㗎，你下次再嚟呀。好，咁跟住呢我哋马上去睇埋另外一个夜市啦。咁呢个呢其实都系叫做火车夜市，咁但呢个呢就唔使坐30分钟的士啦。 咁喺蒸汽火车位睇到个 邻近市区嘅，咁最后呢我会教大家点样去。好，即系嗰个 logo 都系一样嘅。咁呢个就其实个規模呢就冇直兰卡伦咁大嘅，细啲嘅，细一半岛嘅，其实 似庙街咁嘅形。 咁但呢、這个食肆嘅档口呢就会多啲。啱啱见到直兰卡伦可能卖干货嘅地方多啲。 卖衫多，呢、這个应该卖啲小食多。 小食係啦，素街，去泰国素街，去呢一度。唔一定要去高级餐厅，亦都唔一定要去 food court。可以揀嚟呢度掃街嘅，咁有啲蚵仔沙律啊，或者一啲我哋叫做炒冰啦，香港叫做，或者有啲面啦，喂，有一个特大面啦，即係咁大个面，咁大碗面，够六个人食嘅。 OK, 但係平嘅。 我冇睇过价钱，但唔会贵，海鲜面嚟嘅。 我有样嘢好想问，因为嗰阵时去泰国咧，见佢咧啲路边咧咪成日有人卖嗰啲用透明胶袋包住里边一大摊嗰啲液体啊，即系应该系食嘅，插支饮桶啊定乜鬼嘢喺度饮嗰啲咧，又绿色又透明咁，跟住嗰啲其实系里边啲咩料嚟嘅咧？ 我记得就其实 冇饮过啫， 一啲糖水嚟嘅啫。 我记得甜嘅， 系啊甜的。我好耐之前买过一包嚟食，咁但系近年就少啦。近年我多数系买好细细支嗰啲橙汁， 系咯罐装啊嗰啲，定系你嗰啲唔系 胶樽， 系啦胶樽， 细支嗰啲橙汁咧，有冇记唔记得有冇见过？ 我有见过，但系我就冇饮过，因为我一出到外地咧，我就好怕水土不服啊，我就唔够胆饮当地嗰啲唔系樽装罐装嚟嘅，系啊，因为你一饮你譬如一真系我，因为我肠胃又容易唔敏感啊，系啦，咁啊，所以我一定要唔系咁。一定要乾淨咯， 或者如果擔心水土不服的觀眾咧，咁其實可以去翻便利店買嗰啲日本嗰啲樽裝茶，我覺得都是 OK 嘅。 OK， 即係你起碼飲嗰方面是可以調節翻啦。好，咁我哋繼續睇一睇 食酒難避免嘅啦。 咁呢個就是燒魚，炭燒魚，哇，又係好熱嘅。同埋呢個夜市咧就逼少少，咁另外咧有一個叫做酒吧區咧，我見到咁有兩層嘅，咁又係西式少少啦呢度，咁主要就係飲啤酒嘅，啊咁呢個另外一個角度睇過去啦， 飛碟主題 係啦，又有啲唔同嘅主題嘅酒吧啦，咁如果鍾意飲啤酒嘅朋友，或者都係鍾意一啲西式食肆嘅朋友呢，咁呢度其實又可以滿足到你嘅，掃完街再去飲啤酒，個配搭呢咁相當之唔錯嘅。好，咁呢個地方喺邊度呢？好，今次我哋又搭返 MRT 啦，是在 Thailand Culture Center 嗰个 MRT 站，即係呢个红色箭嘴指住嗰度呢，咁一落车，咁其实 泰国文化中心。 係啦，咁行入去跟住啲人潮行入去呢、okay. 就係㗎啦，咁行五分钟到。 好近 喎。好近係啦，咁即係西安啊、始隆啊嗰啲市中心呢度啦，咁你搭到嚟呢一度啫。咁呢个就係 Terminal 21嗰度啦。另外一个大型商场，咁你见到非常之方便嘅。咁但系记得，如果系经 BTS 转搭 MRT 的话呢，你在这个叫阿叔的 BTS 站 就要转车 了，落车就行去，又是行几分钟到呢，去到这个属含 V 的 MRT 站呢，那就转到上去的了，非常之方便。 是几耐车程度呢，如果你转这个 很快一转好。MRT 佢个班次比较疏，咁最多咪等六七分钟。 哦，六七分钟已经算是叫疏嘅。 疏噶啦，我觉得。 OK。 咁同埋咧，佢因为咧嗰个 MRT 嗰个沿线咧，咁其实系近商业区嘅。咁其实六七点咧放，即系行日嘅六七点咧，嗰、那个人潮系最多嘅。你买飞都要排十分钟，我试过。 O、okay. K， 打晒蛇饼咁样嘅，咁所以咧，你一系就早少少去，一系就避开嗰个人潮去。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咁近搭的士去都 O K， 咁冇问题嘅。咁、啊呢个夜市佢主要咧好处就真系近市区多唔同种类嘅嘢食，咁但就、你预咧又系逼少少同埋热少少噶啦。 OK， 明白 啦。咁好啦，咁今集咧再次多谢阿 Albert 上面嚟，冇系冇 嘉宾，系又系要交流先碰出多啲火花嘅。咁系啦， 要嚟学多啲嘢。 唔系咁咧，睇多攞多啲资料，规划下一个啱自己嘅行程咯。咁你中意食高级嘢嘅，咪去翻热沙日咯。咁平民少少嘅，你咪扫下街咯。贪心啲嘅，去完热山又再去扫街咯。 嗯， 系咩？ 如果得益够多，应该就揾条啱嘅路径去晒嘅。 一晚咧够时间嘅。 系啦。 咁食完嘢有冇下文咧？咁就睇下你点样安排啦。系啦。咁啊，系啦。咁另外提一提，各位观众咧，如果有兴趣系 share 一啲外地嘅经验或者旅游嘅资讯嘅话咧，咁系可以联络我哋上嚟做嘉宾嘅。咁你话唔方便出样都得，咁你可以安排你坐喺镜头后面，淨係你把声出嚟、或者淨係你啲片啊相啊咁样出嚟俾我哋，咁就得㗎啦。因为始终比而家个节目个人即係主持人数呢其实就比较少，咁希望有多啲人呢係参与呢个交流。 冇错啦，好欢迎大家啊上嚟同我哋吹水。 係啦， 或者唔好话做节目，因为太紧张，有好多网友都话、其实我哋上嚟吹水得㗎啦。OK， 唔使紧张噶，真系 系啦，或者有啲 working holiday 啊嘅经验啊，外国打工嘅经验啊，或者你对某个地方嘅文化嗰、那个 social science 特别有认识嘅，你都可以上嚟同我哋倾下偈，或者有做过生意啊，又可以上嚟倾下偈，咁睇下你即系喺知识上同埋智慧上做一个交流，咁同咧记得subscribe。share 同埋睇晒啲广告，咁啊对我哋嘅帮助好大嘅。好，今集去到呢度， 拜拜， 好，拜拜。